太阳跪得痛，过一场真情意，总要有个人愿意懂。我每个念头都落空。 不可取代的声音标志，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，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， 魅惑灵魂的 声音演出， 城市风雨，放肆破听。 晚上好，欢迎收听城市放牧，我是龙野。我这样的声音状态也不知道要保持到多长的时间，希望大家能够忍一忍，就当是测算一下自己的忍耐力到底有多强好了。这个时刻欢迎在微博上搜索经典969龙野，跟我一起在线互动，让我知道你也在听。 我们在机场的车站，你借我而我不想归还，那个背包载满纪念品和患难，还有摩擦留下的图案。你的背包背到现在还没烂，却成为我身体另一半。前进不换，他已熟悉我的汗，他是我肩膀上的指环。背了6年半，我每天陪他上班，你借我我就为你保管。我的朋友都说他旧得很好看，遗憾是他已与你无关。你的背包让我走得好缓慢，终有一天陪着我腐烂。你的背包对我沉重的审判，借了东西为什么不还？走得好缓慢，终有一天陪着我腐烂。你的背包对我沉重的审判，借了东西为什么不还？借了东西为什么？ 有没有单身的女生在听我们的节目？那你要注意了，我建议你呢，头发脏了就要洗，绝对不能脱。如果你顶着油头出去的话呢，很大概率会碰到前男友，或者是前男友的现女友，或者是前男友的前女友，或者是你未来的真命天子，甚至可能呢会被追你但是被你拒绝了的人撞个正着。所以一定要洗头哦。 醉一声亲爱的，可不可用无心得到的去换取深爱的，苦心的不怕爱你有多苦，命运亦不顾。对你太在乎，没什么抱负，只想这心花不会枯。 发现呢有这样一个规律，就是周末大家都是很宅的，而且呢会晚起，但是如果你很早都已经开始刷微博了，一般是20岁以下或者是30岁以上，前者呢是通宵还没有睡，后者呢是已经起床了，吃完早餐了。只有20几岁的人呢，既没有力气通宵，又没有力气早起，整个生活都很丧。你有没有想过要怎么样调整自己的生活步伐呢？ I don't know. 朋友发了朋友圈说，心爱的人好胜心太强了，就是在机场有个女乘客呢，无意当中拿错了另外一个女乘客一模一样的箱子，被拿错那个呢特别的不客气，说看清楚再拿好吗，我里面的东西都很贵耶，然后拿错那个就说你的贵，我的比你更贵，然后就开始开箱，然后两个人呢就开始开箱晒货了，真的是胜负心很重耶。希望生活当中的你呢，胜负心只存在于工作还有让自己变得更好上。 望着蓝天，望着大海，望着地平线，想着爱，想着下一刻的思念，当你温柔的指尖划过我沉默的脸，别再哄我，怕泪水被你发现，时间有限，空间有限，更叫人依恋，有些爱缠绵，因为 我发现文艺呢，坚持到最后真的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，因为大多数到后面呢都是疲惫的，都是小心翼翼把矫情全部都卷铺盖收起来，怕让别人不好意思，更怕自己伤到了自己。所以每一个文艺的你都值得珍惜。什么叫做自己选的路跪着也要走完？说这种话的人多数呢都很轴，应该说自己选的路，说不走我就不走了，爱咋咋地吧，这样是不是更有气质更有自信？ 听听歌曲再自己起，奔波中生活或带你，随缘花光全部心机，为求刹那的欢喜，他跟他可会再记起，彼此相识就是趣味，

此生又何用太匆匆。 有这样一个原则，就是勿以恶小而为之，勿以善小而不为。这个善呢，是用善的善，做事情呢也要善始善终。你可以看不起我，但你不能看不起我吃的能力，对不对？ 青春若有张不老的脸，被改变，许多梦想总编织太美，跟着迎接幻变。爱上你是最快乐的事，却又换来最痛苦的悲。苦涩叫做爱的甜美，我怎样都学不会。 Thank you.

的脸，喜欢睡在你的旁边，喜欢你微笑的亲切，喜欢看你吃我煮的面，喜欢冷淡过这二人之间，喜欢有 只是太年轻，

初是那样，明知道你没有错，还硬要我原谅。

救，一千个伤心的理由，一千个伤心的理由，最后在别人的故事里我被遗忘。